事一路发。昨天早上吃完早餐，突然好想吃芭乐，走到厨房切完芭乐，突然发现哈，叉子全部都消失不见啦，难道它会蒸发？我记得家里不是还有两只啊，现在怎么全部都不见？叉子快点出来，等不如叉子累，等不如叉子累，等不如叉子累，等不如叉子累。洗碗机我找过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叉子，难道你叫我用手叉？的味道，看，酸酸甜甜蹦出新滋味。嘟嘟嘟嘟嘟